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及兵长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感谢，同埋欢迎咧系各位陆续嘅加入嘅。咁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喺失踪或者唔露面啊，系长达两个礼拜之后咧，就终于啊喺见面咧，系见来访嘅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咁啊，但系咧呢一个见面咧，系增加咗更多嘅议论，就唔系咧话啊出咗嚟啦，啊终于咧蒲头啦。嗱，我一早都讲过啦，呢十几日咧，啊呢位 A 一号啊。啊！繼續隱形咧，係令到全球關注，就加埋有一班咧喺海外嘅中國流亡嘅 KOL 咧，就傳出種種嘅嚇流言，啊又話發生政變啦，已經俾人軟禁喺洛陽啦，啊同埋啊呢個幕後嘅退咗休嘅嗰啲胡錦濤啊、温家寶啊嚇出嚟逼供啦，啊中國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啊係權力大將啦，嗱呢啲咧。讲到咁详细咧，同埋讲到枝节咧，系非常之有戏剧化咧，系不能够尽信，因为咧系冇确切嘅证据。啊，我哋讲过啦，分析中国嘅问题咧，要睇事实，系嘛？但系咧，将呢啲唔同嘅事实拼埋咧，喺度分析啊，佢同以往啊嘅脉络同埋个规律有咩不同之处，就可以推敲咧系有冇发生问题。嗱，而家最多嗰、那个到目前为止啊。最多嘅結論其實未有結論嘅，就係呢個 A 一號嘅權力咧，確實係發生咗重大嘅變化。嗱，呢個重大嘅變化咧，就唔係多咗而係少咗，因為咧佢邀請啊白俄羅斯總統羅卡申科啊，係嚟中國咧，呢個見面係非常之騎呢嘅。嗱，我哋首先咧睇睇個圖片，嗱一定要咧係講明今次咧。卢卡申科嚟系会见习近平，喺中国嘅媒体咧就只系发表文字嘅新闻，吓冇咧任何嘅视像同埋咧摄影。呢啲图片咧系白俄罗斯嘅记者随团嚟咧系影咗落嚟嘅。啊，点样唔正常咧？第一，吓嗰个会面嘅地点系不正常。啊，本来咧就应该喺人民大会堂啊。啊！又就算係啊，嗰個關係特別密切或者事態特別重要咧，要喺中南海傾咧，嚇就會講中南海咩地點？就例如啊，幾年前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係曾經見過香港嘅特首林鄭月娥，嗰時講到明啊，新聞講到明係中南海邊度係瀛台，即係酬金光緒皇帝啊，係嗰時喺瀛台接客咧，就唔止係一次嘅，有好多次嘅。咁啊，幾十年嘅慣例啊，中國嘅領袖呢個由趙紫陽開始，啊，江澤民啊、朱鎔基等等咧，就算喺中南海嗰度咧見客咧，就講中南海邊度啊？中南海最多係紫光國，紫光個紫啊，啊，即係紫色紫氣東來嗰個紫啊。又或者咧極少啲嘅咧，就喺懷仁堂，但係最近咧就時興喺瀛台，就或者係人民大會堂。有時人民大會堂講到明係咩廳啊？福建廳。呢個你喺福建廳嗰度見客咧，就裏邊有個含義咧，就福建對面係台灣，係嘛？想統一台灣，但係今次咧就喺中南海一個不明嘅地點。嗱，而且我哋睇到啊，盧卡申科白俄羅斯發表嘅圖片咧，知點解不正常咧？係嘛？就係咧嗰個地點咧係非常之簡陋。嗱，一方面嚟講咧，就係呢個係總統嚟嘅，總統咧係嚟到中國見中國國家主席咧。以往咁多次慣例未試過咧，喺一個咁簡陋嘅地點，我哋睇睇啊，係家庭訪問嗱，未曾聽過咧喺外交上有家庭訪問呢樣嘢，有國事訪問，有工作訪問，但係冇家庭訪問嗱。首先，盧卡申科嚟今次就嚟啲時間咧，相對嚟講係唔少嘅，係有兩日咁多嗱。兩日咧，你雖然嚟過好多次噶啦，呢、這個咁嘅普京的附庸國是吧是没有任何的欢迎仪式呢不见红地毯不见红地毯你算了你当你来得贫大家熟客是不是但是呢起码你说见得中国国家习近平会有一个对等在一张长台的树呢 是两边挂国旗，自己的国旗呢一个工作会谈，但完全没有。冇嘅话咧，你呢个好 casual 嘅家庭会议啊，咁你卢卡申科又同中国或者同习近平有咩特别交情咧？又唔见话有啊？你话真系有特别交情啊？吓、啊，曾经结拜兄弟啊？嗰、那个家庭会议，嗰应该系普京喎、啊，吓、啊，而且嗱、啊，你睇下啊，个图片显示咧，两个人咁样 sofa 咧，白色嘅 sofa， 后边咧就白色嘅嗰啲咁嘅窗帘布啊，两边嘅窗帘布。白晒晒，有啲似灵堂喎、啊，而且两个人中间倾咧，嚟彩说，见唔到翻译喎、啊，见唔到翻译在座喎、啊，嗱，见唔到翻译在座，显示咧呢啲咁嘅会谈咧，嗰、那个时间长极有限噶喎、啊，就冇理由你影完相之后，除非啊个翻译嗱嗱声担张凳仔啊，系坐喺中间啦、啊，但系呢个喺外交访问里边咧，系冇一个咁嘅先例嘅，点样叫家庭会议咧？倾乜嘢咧？啊嗱，嗰個消息啊，嗰、那個發表出嚟嘅咧，亦都係好虛幻啊。譬如話啊，呢、這個習近平咧邀請盧卡申科今年八月喺天津咧係舉行嘅上海合作組織會議啊，嗰陣時咧請你咧係嚟訪問。咁如果有咩特別嘢啊，你今次如果會嚟撲水啊，雙方咧簽署一啲協議，咁咧亦都有正式嘅場合，我哋睇到咧有啲文本啊，兩邊咧啊嘅副官咧企喺樹又冇啊。咁你冇嘅话，你卢卡申科嚟做乜嘢呢？系嘛？系咪就嗱借钱啊？一带一路进一步落实啊？检讨啊？呢啲咧系应该有更加详细嘅新闻，而家就系冇嚟到咧就话啊口头上佢系接受习近平邀请啊八月底举行咧上合会议，九月三号系庆祝世界法西斯战争胜利阅兵式，就请佢嚟啊佢啲即系话咧系会再嚟多一次。咁再嚟多一次，你使乜嘢飞过嚟啊？接受口头通知，而且喺一个咁奇怪嘅家庭会议嗰处啊，系嘛？系嚟到接受邀请咧，系嘛？咁另外咧，新华社就报道咧都冇内容噶，佢话习近平咧喺会谈咧系形容中国同埋白俄罗斯真朋友、好伙伴，两国传统友谊咧系历久弥新，双方进一步加强喺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協調配合，共同反對霸權。咁盧卡申科咧又形容中國同埋白俄咧係真朋友。呢啲門面説話唔需要咧，係咁遠佢飛過嚟啊，係接受咧啊呢個習近平開金口咧係咁樣講，係咪？因為呢啲以前全部講過曬。嗱，譬如喺2023年咧，年底嗰場嘅訪問個排場係咁樣嘅，又係盧卡申科，係咪啊？嗰次咧係嚟咧。啊，真诶嚟倾咩咧？一带一路啊，一带一路嘅协议吓，唔、啊、该你咧拨多啲水嚟啦。呢啲系正式嘅国事又好吓，呢、啊這个叫工作访问又好，所以又有种种嘅传言啊，就系话咧系咪普京派佢嚟一探虚实？因为咧你成半个月唔见影咧，唔止系海外嘅中国人啊，系表达关注，全世界包括 Donald Trump 咧。系亦都放料，最近咧透過一個智囊啊，係一個教授嘅張家敦咧就話，而家 Donald Trump 唔知道大陸邊個話事喎，嚇關心到習近平而家嘅狀況喎，所以咧我一早話過呢、這個遊戲係好似係一個洞穴門口，有好多人喺度點著啲火，用啲煙啊，係嚟到局裏邊嗰只穿山甲出嚟，係嘛？一路咧係煙燻啊！用煙弓啊，終於咧啊，只穿山甲啊，呢只珍貴嘅動物咧，終於出到嚟啦！只但係出到嚟咧，個狀態望落咧，又好似有啲人話唔係穿山甲嚟噶，係嘛？係第二隻嘢嚟噶。有啲人就話：咦，嚇唔係好正常啊！只穿山甲出到嚟發吽豆啊！嗱，咁即係到底點咧？即係顯示啊，而家呢個世界係幾唔正常啊！美中兩國啊，大國嘅關係咧，係而家要搞到咁。啊，同埋大陸嗰度咧發生種種嘅傳言，嚇、啊、係就係話其實係俾人架，有人俾人架空啊，嚇嗰個軍事實力啊，嗰、那個權力已經咧唔喺度啊，反而咧呢方面咧嗰、那個傳言咧係比較更喺呢次今次嘅會見係比較似喎、啊，只但係當然咧亦都排除不能夠排除0.01%啊，我覺得又多啲嘅0.1%嘅可能。就是有人故步而进，以退为进，是吧？是 摆一个咧系超级嘅鸡棚嚟到咧系掩盖下一步更加激烈嘅行动，但系呢方面亦都唔似。如果你话真系要啊，好似美国国防部长海格斯咁话要进攻台湾，迫在眉睫咧，就而家唔知道揾边个去打啦。唔通揾张又合呢个军委副主席北部军区啊嘅司令嚟到统筹？咁但系东部战区嘅咧就全部铲晒啦。另一个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苗华。其他的何宏军已知的全部失事，全部是翻晒车。在这个状况，如果真的要攻打台湾，真的要有很丰富的荷里活剧本的想象力才会发生，是不是鲍生？ 是啊，今次习近平在隐身之后14日现身，当然就破除了他咩完全健康有问题，又或者这个已经被人推翻的传言啦，咁但系咧，网络上好多分析嘅。对于今次嘅会面，正如你所讲咧，白俄罗斯总统嘅卢卡申科嚟到中国咧，据说就系由2号到4号啦。咁但系官方公布咧，就系4号嘅朝头早咧先接见呢个卢卡申科。嗱，首先咧就系时间性问题啦。照计系卢卡申科过到嚟咧，理应咧就会早啲见面嘅。而且规格上边，我哋对比翻2023年啦。嗱，如果大家睇啲图片啦。就是首先真的会有仪仗队啦，咁大家两个领导人就检视啦，跟住亦都会喺人民大会堂咧，咁呢啲咁宏伟嘅环境咧合照啦，咁跟住咧先至会谈嘅时候咧，亦都咧有其他嘅官员啦，哇，一张大台啊，两边咁样坐啦，而最重要嘅跟住亦都会签署一啲协议啊，呢啲咁嘅我哋叫做套餐式嘅，就系好多时候中国面对外宾，特别系啲重要嘅咧。国家所谓的朋友的领导人的套餐，因为为什么呢？这些都是大外宣的一部分，即是说他要告诉别人知道我很尊重你，还有中国的朋友满天下，比如包括以往其他就算小国的这些领导人来到都会有类似的规格，但今次呢就是正正你所说，就是变成一个习近平没有在钓鱼台国宾馆，也都没有在这些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这些大龙凤，就去了他的工作地点，咁工作地点应该是中南海啦嘅地方，咁而係一个类似真係可能係一个办公室或者佢嘅别院啊外面去接见，接见完之后呢就接阿卢卡申科入到去之后就坐低就係白晒晒咁两张椅啦，后面又冇国旗啦，嗱你对比一下啦，喺2023年嘅时候嗰个合照呢有国旗啦，於是乎呢就成个过程里面呢就用一个叫咩叫做家庭式嘅访问呢嚟去解释晒。嗱，依個點解釋咧？其實有啲無私顯見私嘅，即係好似你，譬如話舉例，一個人有錢啊，舉例咋，佢噶冇坐勞斯萊斯啦，冇去半島酒店食嘢啦，佢突然間出現喺兩餸飯嘅地方，咁佢就人哋就質疑嘅時候，佢就話啊，我想試一下啲平民嘅食物，因為咧食啲貴嘢食得太油膩啊，即係有啲欲蓋彌彰嘅解釋啊，要解釋點解喺一個咁嘅地方去接見同埋訪問嘅時候，呢一點咧就令到人會。推測究竟重要人物是不是已經不是代表了這個國家的領導人的身份呢？還是他的決策已經不能夠可以好像以前那樣是一人獨大呢？這些全部的推測大家可以是從客觀的事實裡面呢去想一想的，而更加重要的是有關的報導影片呢是先由白俄羅斯官方去发布出嚟，而白俄罗斯发布好详细嘅，就系由大家睇一睇啦。卢卡申科嚟到呢个中南海嘅办公地点外边，习近平去接完之后行入去之后，成个呢个会面嘅过程啦，咁系有传译嘅，但系画外音咁嘅形式，就冇坐喺后边。咁但系个环境就好朴素嘅，即系唔似系一个高规格嘅接见。咁所以今次咧就更加令人到人觉得奇怪。咁有网络嘅传言就话，喂，卢卡申科系咪信差咧？即系话代表阿普京佢大佬咧过嚟睇下习近平，关心下佢，即系去破除一啲究竟系咪佢已经失势嘅传言啦，定系睇下佢老人家个健康状况，去翻嚟同阿普京大哥汇报一下消息咧？嗱，咁唔知道，呢啲系推测嚟嘅，因为我哋都讲过，如果冇实质嘅证据咧，我哋只能够话系推测。咁但系咁来去匆匆，又冇签协议。见面的规格又相对地比2023的低那么多，而白俄罗斯卢卡申科亦都对于中国来讲不是一个小的国家，亦都不是一个不重要的 盟友，因为呢佢都系普京嘅呢个叫左右手，而且呢都系属于呢即系欧洲里面嘅少数嘅叫做同呢个中国友好嘅阵营。咁照计个规格冇理由咁低咯，陶生系咪啊？ 睇下点咧，系要进一步咧系观察啦，系嘛？咁但系咧，普京咧吓喺侧边咧就唔出声，因为最近咧系俾呢个乌克兰啊系用一啲超级嘅木马屠城嘅方式，系用几十个呢啲咧空中嘅袭击器咧啊飞行器咧系铲起咗咧差唔多三分之一系可以携带导弹啊嘅俄罗斯嘅轰炸机吓。啊！嗰次咧聲稱咧係喐咗佢47架，之但係實情可能冇咁多，就算一半咧都好緊要，搞到咧普京冇咗200亿美金嘅。咁而家咧 ，Donald Trump 咧亦都係喺度警告話，普京一定咧部署重大嘅報復。嗱，而家烏克蘭個戰局咧係非常之緊張嘅。今次普京如果報復咧，係一定會咧係雷霆萬軍嘅加強之，但係佢自己有幾多實力係咪冚埋落去會唔會啊？啊，系出现一个咧，突破嘅几乎系同归于尽嘅结果，而家冇人知道。之但系另一方面咧，就系中国揸住一只黄牌，呢只黄牌咧，终于系证明有效。系点样有效呢？就系个稀土。嗱，而家咧 ，Donald Trump 点解话中国啊，系啱啱派出呢个副总理何立峰喺瑞士嗰度倾咗个协议？佢嗰阵时 Donald Trump 话噶嘛，中国已经作出重大让步。好嘢，系嘛？90日放宽期，之但系而家突然间又话中国咧系反悔食言，原来系咩咧？主要就系冇啊，系即时啊，系恢复向美国咧系出口稀土。嗱，呢个咧一冇出口稀土咧，嚟而家同何立峰嘅瑞士嘅会谈咧，眨下眼又过咗2个礼拜啦。嗱，不但咧系冇出口稀土啊，美国声称啊，而家已经搞到福特汽车厂咧系宣布停产一个星期。因为啲稀土咧系到唔到，系咪？因为而家全球近70%嘅稀土咧都系由中国生产，70%啊！呢个唔止系对美国，系对欧洲，譬如对德国嘅汽车制造业都有啊非常之重大嘅影响。另外对于咧美国啊个军方制造战斗机工业方面嘅核反应炉啊，核反应炉里边有一个环节叫控制棒等，啲全部咧要稀土，要稀土咧。啊！嗰個產品咧，嗰個範圍係大好多，而且唔淨止係為由中國出口啊，多種嘅稀土。最重要係中國擁有對稀土啊提煉嘅技術。你揸住啲稀土係冇用嘅。喺呢方面咧，美國同埋西方過去20年大量依賴中國出口稀土，自己咧不但冇開發本國嘅稀土，因為環保嘅問題，而且連將稀土開發出嚟，你提煉加工嘅工業技術。亦都嚴重落後於中國，呢啲完全係龜兔賽跑啊！嚇，嗰只兔仔自以為好精，瞌眼瞓，俾只烏龜追咗上嚟，而且爬頭啊嘅童話嘅翻版，呢個只能夠顯示美國歷任嘅政府同埋歐洲咧，係對中國嗰種睇法係幾咁天真，係嘛？係你而家你個稀土唔係話淨係用喺晶片咁簡單啊，係嘛？仲有好多好多嘢日常用品啊。雖然咧，你美國可以同其他嘅稀土生產商、澳洲、巴西、南非、日本、越南嘅稀土嘅產能工廠，亦都嗱嗱聲喺度建緊，但係遠水救唔到近火。嗱，如果咁樣落去咧，美國啊嚇咁唔止係汽車製造業，連晶片咧繼續生產都有困難。如果中国继续捻住啊呢个稀土咧，美国同埋欧洲咧都几大镬嘅。呢个有啲类似反转头，喺1940-41年咁上下，美国咧系向日本啊全面禁运石油，系咪搞到啊日本咧喺东京啊嗰啲汽车加油站啊嗰啲汽车全部排上绿，汽车加油站嘅汽油都冇一滴。嗱，会唔会发展到咁呢？嗱，而家中國咧係揸住嘅稀土咧，攣住咧係去觸動同埋挑引啊 Donald Trump 嘅情緒啊，令到你睇 Donald Trump 咧好似熱鍋嘅螞蟻咧喺度跳扎，講嘢咧係越嚟越咧啊出軌。嗱，呢個咧可以講話 Donald Trump 我哋一早講過，你話佢係優點又得，但我認為咧慢慢咧係會變成佢弱點嚇。你雖然喺度話啊，唔知佢講嘢邊句真。但有时讲嘢嗰个情绪爆灯咧，唔知佢想点啊，同埋嗰种真正嘅暴露啊，系嘛？嗰种咁嘅有里边有一种咧狂躁嘅成分咧，呢个就算系任何心理医生都睇得出嘅。所以揸住稀土咧，而家 美國是怎樣反制呢？是吧？你進一步的反制呢，是那個手上的選擇是有限的，是不是，白先生？ 是没错，咁当然啦，而家表面上之前嘅九十日嘅关税协议咧，只系缓兵之计，大家都系 buy time， 亦都咧喺中间咧，大家继续博弈，咁所以咧背后咧就一步一步咧，大家咧都系出紧招嘅，咁所以今个月或者今个礼拜胜传咧 ，Donald Trump 同习近平咧会电话嘅倾谈，咁啊唔知道呢次系会唔会成为事实啦，咁而我相信倾嘅内容咧系唔会有咩大嘅进展啊，因为咧阿 Donald Trump 都放咗风出嚟，佢话习近平系一个好 tough 啊，即系一个好难达成协议嘅对手。嗱，呢个咧佢喺对普京啊，甚至喺俄乌战争里边咧都冇讲到咁尽，即系话冇闩后门啊，冇话咧普京咧完全系一个咧好 tough 嘅对手，系难以达成呢个和谈嘅。又下山三百字，即系冇咁讲到绝。咁但系今次喺真正佢哋电话会谈之前咧，就放咗咁嘅风声出嚟。咁似乎咧 ，Donald Trump 我唔知系咪谈判策略啦，但系佢亦都知道咧，对面嗰个咧就好小气嘅，亦都知道嘅。咁如果佢之前咧已经咁讲咧，喂对方啊，唔通我调转啊话俾你知，我好好倾咩啊？你打个电话嚟搞掂我，即系话如果真系咁样嘅时候，咁咪即系话你好劲。啊，照計一號大人物啊，冇理由會蝕呢張俾你噶嘛，所以似乎咧，我覺得中美係傾唔掂嘅，而且根據咧近日咧，即係譬如你講到稀土啊，又或者其他嗰啲新徵嘅關税啊，包括留學生啊嘅種種簽證問題啊，嗱呢方面咧，似乎下邊嘅過招咧係冇停止到，所以我覺得表面上係一個關税問題，實際上係中美之間嘅博弈同埋成個戰略考慮嘅問題咯。 所以呢个咧兜翻转头，习近平系咪失势咧？系咪俾啊后边啊温家宝啊咩吴锦涛啊出嚟逼供咧？系要推翻佢以前嘅十三年，尤其最近嗰五年啊，种种嘅经济同埋外交政策咧？如果系失势嘅话，就冇理由啊呢、这个美中之间个关系更加恶化，系咪？如果你话有一个人揸飞机系乱咁揸，喺个驾驶室里边咧又上又落，扯高咧八千尺，坐低咧跟住系一万尺。系咪左右翻側？如果你要控制嗰個駕駛室啊，就應該一嘢咧，係嚼開呢個機師啊，你自己揸住埋去。係而家首先咧，最緊急嘅咧就係要令個機身保持穩定，唔好咧係發生撞機意外。嗱，呢個咧機身保持穩定，唔好撞機咧，係首要咧係就係唔好咧係再令到美中關係咧係惡化。嚇，美中關係惡化嘅話，咁你嗰個協議啊，美中協議啊，據說啦。在瑞士嗰陣時咧，就話有幕後咧，下晝有電話咧，係打去俾呢個中國副總理聽，全面咧係接受，全面咧係投降。但係全面接受投降，點解突然間十日唔夠？美國財長又話佢反悔，所以嗰個飛機嘅駕駛室裏邊發生咩事？係咪咧副機師啊同埋其他嘅空姐係同呢一個正機師發生打鬥？嗱，呢啲咧都係無法解釋，係咪？现在你知中国揸住个稀土是可以令到全球的汽车生产除了自己之外就可以瘫痪的。继续练呢是吧，因为稀土提炼纯化的过程它产生很大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是提炼过程里面最大隐忧。只有中国现在可以用自己的土地环境污染的代价是来到揸住稀土这个王牌是吧。好啊，稀土嘅方面啊，嗰个提炼咧系就有两种，一种咧叫湿金法，一种咧就系叫火法冶金。湿金法嘅程序咧系用喺咧系溶液同埋溶剂里边进行，例如稀土里边嗰个种种嗰个矿物质嘅分析个分解，稀土里边嘅氧化物，稀土里边咧仲有化合物，同埋一种唔系复合嘅稀土，系单一稀土里边。金属的分离和提取，整个过程包括沉淀、结晶、氧化还原、离子交换等等，是非常之复杂的程序。在这个湿金的提炼法里面，在提取过程要控制那个稀土的纯度和成分，所以很多东西是要兼顾的，是吧？这些呢美国在这方面就竟然在化工那里是落后，是一味咧撥咗好多錢， 就是研究咩性别平等啊，男女之间有几多种性别啊，啊另外啊种种咩 DEI 啊，大爱包容啊，可以讲咧系话完全浪费时间，同埋咧系浪费金钱啊！而家你大镬啊！你有火箭咧，系做到上火星都冇用啊！火箭里边嘅稀土而家系链住喺中国手上 ，OK。另一種的方式就是火化冶金，火化冶金就不會產生大量的廢液的，只但是就有這個叫碳排放的問題，是不是？所以稀土那裡呢，那個過程裡面大量的廢水、廢氣和廢氣物，這些廢置的物質有何好可能是有毒，是令到一大片的地區的土壤是發生這個質變，這些不是亂來的，是吧？咁啊，里边仲有好多天然放射性嘅元素，例如一种叫土，金字边个土，有就唔使讲啦，就做原子弹噶啦。另外一种咧就叫镭，金字边咧一个镭字，系咪啊？系喺个提炼过程里边咧，呢啲放射性嘅元素咧系会转移到一啲矿渣，矿渣里边啊，所以咧系好手尾长嘅。系嘛？呢啲咧喺中國方面咧，從來冇任何環保嘅報告咧，係話俾咧全世界聽。你提煉稀土嘅過程會唔會對周圍一大地區嗰啲中國百姓咧個健康產生危害？所以呢個蔣宇榕嘅老豆蔣志明嗰間聲稱叫保護多樣性生物與綠色發展基金，綠色發展裏面你包唔包含提煉稀土啊？係對綠色環境嘅嗰、那個？危害同埋影响呢方面绝对唔会话俾美国同埋西方听，亦唔会话俾自己人听，系嘛？所以啊，几大镬噶呢度，系嘛？那个过程咧系复杂到不得了。原来你而家冇技术或者呢个技术落后，你而家仲要咧系恢复咧喺一个大学里边咧，会开多几科呢啲叫开矿工程 （mining engineering） 以前英国。就喺 List 啊，里兹大学啊，全国嘅 Mining Engineering 咧呢一科啊系最出名嘅，但系最近年咧，因为经费问题，里兹大学咧就连 Mining Engineering 呢个学系咧都执埋。嗱呢啲你睇下吓，就喺到英国啊西方里边啊，长期依赖中国，你俾一全球化，全球化你就越嚟越懒，你嘅核心嘅技术嘅培养咧就越嚟越咧系空心化。冇下一代嘅人咧，系愿意读呢啲嘅学科，全部走去读咧金融啊、银行啊、Silicon Valley 啊，系喺度咧去做啲晶片，而家俾人釜底抽薪，可以讲非常之大镬。 嗱，当然啦，陶生，其实呢个中国暂停稀土嘅出口咧，直接影响咧就系大部分好多嘅汽车业，因为而家成个欧洲咧嘅汽车业嘅零件供应商咧，都系好依赖咧中国嘅稀土咧。去做生產嘅，咁而家已經咧，如果咁樣缺少稀土嘅出口咧，就已經會令到佢哋關閉，咁一連鎖影響咧，就係成個歐洲嘅汽車工業。咁呢個當然唔知道係咪因為本身中國嘅汽車工業都面臨崩潰之際咧，就同呢個歐洲攬炒啦，呢個未知之數。咁但係我想講翻個比較宏觀嘅情況，其實唔止係呢個美國如夢初醒，其實成個歐洲咧都喺度。暖风吹得游人醉，呢十几二十年嚟咧，享受紧中国嘅廉价出口啦，一啲廉价嘅生产啦，甚至一个庞大嘅中国市场啦。欧洲人同美国人咧，正是享受紧呢啲红利。咁但系咧，中国咧就积极抗军喺期间，大家都知道啦，短短嘅十几二十年咧，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嘅大嘅军事强国，咁甚至威胁美国嘅地位。咁啊，而家歐洲包括英國都係嚇，如夢初醒之際先知道咧，應該要抗軍或者重建啦，唔好話抗軍啦。譬如話，司紀賢就話要喺未來啊，依幾十年裏邊咧，重新去做翻十二隻核子動力攻擊潛艇。話呢個時候咧，先至講依句説話。依句説話係咪應該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要講啊？而家先至開始興建。咁啊，佢话十八个月咧就会生产到一只，咁几时完成到十二只咧？讲一讲都好似一百年后喎，系嘛？啊，讲呢个夸张啲，可能都要十几二十年后啦。咁啊，跟住啊，仲有啊，譬如话德国嘅莱茵金属咧，先至再重新咧去建设好多嘅工厂去生产炮弹啦。美国